部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金靴不裂，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惜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逊，顾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请您听的是北京的相声名家、曲艺界的老前辈表演的名家名段。那么今天上半段呢，我们来听的是刘洪怡和李国盛合说的芜湖关帝庙。近些年来，刘洪怡先生恢复了很多传统名作，也教出了很多好学生、好徒弟，比如说李伟健就是刘洪怡先生的高足。还有我们大家也很熟悉的经常来空中笑林做客的甄琪也是刘先生的弟子。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传统相声芜湖关帝庙，由刘洪怡、李国盛合说。 非常高兴， 哎， 尤其难得呀， 啊， 是和李先生合作， 机会不多， 真是 啊。 这个观众现在在舞台上看他演出呢也不多， 我也很少出来， 哎，因为这个最近这个主要还是年岁的原因。 对 啊， 对对， 年岁。您今年怎么瘦着呢？ 哎啊，我怎么瘦了？什么话这叫？ 这不是尊敬您吗？您是尊敬着，不能问岁数，几岁那不合适，得问寿。您怎么瘦着呢？ 行了，你这 啊， 这真是，你这问高寿。 哦，高寿。 哎， 您高寿了？啊， 76岁。 您听听，各位 啊， 76， 哎，古稀老人 啊，哪像啊？ 不像， 不像 啊。 不像 是吗？ 76，76不死掉块肉。 哎，这嗯，啊，您得说点好听的。 不是，我说您这个精神呐， 啊，是精神。 您这精神好啊， 哦， 气质好啊， 是啊， 啊，哦，您这您看站这儿有光彩， 嗯， 老先生哪像76？ 哪像 啊？是不是？ 是是是， 真是吗？每回跟您演出 啊， 都是我跟您学习的机会。 你太客气了， 这不是客气， 你 不是客气，您跟我们同行同业，啊，您打听打听 啊， 在我们这同行同业当中， 啊， 李先生文化水平最高， 那就是上过几天学， 受过高等的教育。 是啊，那会儿很少， 不但学问高 啊， 而且有成就。 我有什么成就？ 你看过去古代 啊， 把这个学问高有成就的人 啊 都称为骚人， 啊！ 李先生就是我们相声界的骚人。 嗯， 骚， 啊！ 要说他的骚，不是一般的骚。 嚯！ 哎，我这纳闷，您怎么会这么骚呢？ 这很简单呐。 啊， 他我旁边老有你这么大块的尿碱。能不骚吗？ 您家这尿碱，我这是尊重您。 这怎么尊重我？上来就 古代管有学问有成就人都称为骚人。 古代 过去屈原， 那是他写过离骚， 我们称为骚人。 我这称为骚人了。 有位元好问 啊， 那是大骚人。 是 陶渊明， 哎， 那是骚人。 都是 把您跟他们几位啊并驾齐驱， 这不是捧您吗？ 您别这么捧我 啊！ 我跟这三位没法比， 不 挨不上。 怎么挨不上？您比他们还骚呢！ 哎，这还嗨。 不是 这 您比他们不软， 这不行不行， 真是 啊！ 尤其我得学习您什么呀？ 什么？ 李先生，好交朋友， 哎，这个是我的特点。 哎， 啊， 交朋友，他交朋友跟一般不一样啊！ 啊，有是吗？ 什么叫朋友啊？ 啊， 天天一块臭吃臭喝 啊， 狗肉朋友 那不行。 真到您遇见难事您找不着他了。 是啊， 真正的朋友， 嗯， 平常是淡淡如水。 哎， 真到朋友遇到危难了 啊， 敢于同舟共济， 嘿， 为朋友 啊 两肋插刀。 您瞧瞧， 这是真朋友。 哎， 李先生交朋友就挑剔 啊 啊， 我 择友，这择友很关键的。 行行行， 你瞧，常言说嘛，爱金似金，爱玉似玉。 哎 啊， 嗯，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 是啊 啊， 嗯， 过去我们说交朋友 啊。 过去交朋友效仿谁呀、啊？ 效仿谁？ 桃园三结义。 哎， 三国里边刘关张， 没错， 刘备关羽张飞。 哎， 那是好朋友。 是， 过去拜把兄弟 啊、 嗯，都供这三位的像，冲这三位磕头。 嗯， 一许愿，啊，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 哎，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想得多好 啊！交朋友学这三位， 学他们仨。 但是这三位当中， 嗯， 不能都学。 那应该学谁？ 您比如说，真讲究交朋友 啊， 这三位您教谁？ 这三位 啊， 这三位教刘备。 刘备 啊，刘备老大呀。 不成，刘备这人不能教啊。 怎么不能教？ 这人 啊， 巧使唤人。 他 啊，过去有人说他是知人善用，不对。 这不对， 巧使唤人， 他哪点巧使唤人？ 你看刘关张 啊， 三位， 对， 后边还续了一位呢， 哎， 四弟赵云赵子龙啊， 没错， 赵云这人多谦恭啊， 是， 刘备老叫人家啊四弟， 哎， 但是赵云从来没叫过大哥，多少老师、哎、主公， 哎，这倒是 叫主公， 嗯， 显得自己那么谦卑， 哎， 啊 是， 可是刘备往往把重任都托付给赵云。 哎，这是这样。 你想那回， 嗯， 这个火烧新野 啊， 曹操大兵追下来了。 对， 最后长坂坡 是 一场大战。 哎， 长坂坡的时候，刘备 啊， 把自个儿的媳妇孩子交给赵云了。 是， 没想到陷落曹营， 呵， 让曹兵给围住了。 哎， 最后糜夫人跳井死了。 哎， 赵云揣额斗， 嗯， 杀了个奇进奇出， 是， 这才闯出重围， 嗯， 来到了挡阳桥，张飞挡住了曹兵， 嗯， 赵云过了挡阳桥，走进树林一瞧， 啊， 刘备在石头上那坐着打蔫呢， 哎，歇着。 赵云一看， 啊， 甩蹬离鞍，翻身下马，往前紧走几步，踢鱼腿，撩战袍，单腿打圈，跪倒尘埃，主公，为将主母救回，乃云之罪也。 哼。还请罪呢，你这，嗯， 赵云这个人呐， 啊， 忠于职守， 是， 糜夫人死了，认为是自己失责。 您瞧瞧， 说着话解开判甲绦， 啊， 把孩子举出来了， 哦， 先将幼主救回，呈现主公。 是， 刘备 啊， 把孩子接过来， 哎， 看看额斗 啊， 这孩子没心没肺，睡着了。 嗨， 再看看赵云， 啊， 哎呀，心疼了。 是啊。 赵云 啊， 盔歪甲卸， 嗯， 汗透征袍， 七进七出啊，嗯。 刘备看看孩子，看看赵云， 嗯，啊， 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的什么？ 哎， 嗯， 小畜生， 是 为你险些伤我一员大将， 哦， 我要你何用？哦，说着话，啪， 怎么着？ 把孩子扔地下了， 摔了。 赵云一瞧 啊， 赶紧把孩子抱起来了。 是啊， 心里感动啊。 那是 刘备对我太好了， 可不， 为了心疼我，差点把自个儿子给摔死。 您瞧这什么感情？ 其实啊 啊， 赵云上当了。 这赵云怎么上当了？ 您说这刘备摔孩子真摔假摔？ 真摔呀， 真摔 啊。 刘备长什么模样？ 长什么模样？ 龙眉凤目， 嗯， 双耳垂肩， 是， 两手过膝， 哦，这胳膊长。 您想想 啊， 他站在那儿，两手过膝 啊， 那要坐在这石头上呢 啊， 那俩手就挨着地了， 就那么长啊。 说是摔呀、 啊，啊， 那实际就把孩子给撂到地下了。 那、no, 这是不是摔的？ 那哪是摔孩子呀？ 啊、那是这放呢， 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说赵云上当了。 哦， 您说他这真摔假摔？ 啊，这假摔呀、啊， 假摔 啊， 假摔。那后来这额斗长大了 啊， 浑浑沌沌，天天糊里糊涂 啊， 那怎么回事啊？ 这是 脑震荡的后遗症。 不好，还是落下毛病了。 真摔假摔？ 那、啊。那就真摔， 真摔 啊！ 真摔不能这么摔啊！ 怎么摔啊？ 刘备把孩子接过来 啊！ 小畜生， 是 啊，为你写些伤我一员大将，我要你何用？ 是 摔， 嘿呦， 往这石头上抡 啊！哎，这嘿，这行嘞，行嘞，行嘞！哎呦，瞧这狠劲儿的！ 您再瞧这孩子 怎么样？ 成肉饼了？ 那是啊，这没有那样。 反正这么说吧， 啊， 在三国上。 啊， 他真摔假摔没有定论， 是罗贯中没写呀。 可是呢，在社会上留下这么一句谚语， 哪句？ 刘备摔孩子 怎么讲？ 腰买人心。 哎，这还是把刘备给否认了。 哎 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交朋友嘛， 是 还得看他真的假的 啊。对， 要说这几位交， 嗯， 交朋友交谁呀？ 交谁？ 关羽， 关云长。 哎呀，那个人。忠贞不二， 嘿 啊，忠照日月， 你瞧瞧， 一冠千秋， 是 交朋友交关公 啊、哦，那是好朋友。 想当初 啊， 火烧徐州， 嗯， 弟兄失散， 对， 关羽困在屯土山， 嗯， 屯土山约三世进了曹营， 哎， 进曹营以后 啊。 哪三件事啊？ 哪三件？ 第一，我是降汉不降曹。 怎么个降汉不降曹？ 我降的是大汉朝，跟你曹操没有关系。 哦， 我不能投降曹贼。 是是是是是。 关公一想，这我这是降汉不降曹，明儿有朝一日我还找我大哥去呢。 是是 是不是？ 对。 哎，这么着一件事 啊。 第二件事 是什么？ 我哥哥刘豫州， 嗯， 那是汉献帝封的。 对。 他既然是豫州牧， 啊。 那他有他的官饷， 哎， 得要他的俸禄， 呵， 哎，怎么的得养这两位嫂子呀？ 啊、 哦，哎，要这俸禄， 要这钱。 第三件 是 多会儿我知道我大哥的下落， 嗯， 我得找我大哥去。 哎，还得走。 曹操一想啊， 啊， 嗨，好办 啊，怎么？ 他想着大哥，无非大哥对他好。 是啊， 我也厚待于他。 哦， 有打这儿对关公正好啊， 他 可以说是。三天一小宴 啊， 五天一大宴， 瞧瞧， 上马赠金，下马赠银， 嘿， 官寿汉寿亭侯， 给官了 啊 啊， 对他多好啊！ 是 关公不被高官厚禄收买， 不往心里去。 曹操一看这招不灵 啊， 我得送他礼物， 还得送礼。 我送他什么呢？ 送什么？ 哎， 嗯， 有了 什么？ 把吕布的赤兔马送给他， 宝马那是。 呵 啊， 您想想 是啊。 宝马良驹，为大将者得一宝马，如虎添翼的一般。 那是啊， 关公能不高兴吗？ 高兴啊！ 曹操真大方、 哎、啊！ 宝马愣给了我了。 您啊，宝马给关羽了？ 他自个儿还开桑塔纳呢。 哎啊，这都挨不上这都。 那会儿比汽车值钱。 是是是是。 啊，可是关公怎么样 啊？ 仍然想念大哥， 还是那样。 曹操一看这受不了 啊， 我还有招。 还有什么招？ 这招太损了、 啊、这招 我送他美女十名。 呵， 各位 啊， 美女十名啊， 十个， 长得多漂亮啊！ 那是 啊大美人。 对， 十位， 你瞧瞧， 天天在关公眼头了晃悠。 嗯， 这玩意儿什么人受得了啊？ 是啊，这 也就是关公， 这 十二年 啊， 只要换年 换我。 十个大美人陪您十二年 啊， 那孩子都能生出一个连来。 哎，这嗨，这 啊， 哎，这是我这人也就早完了，您说，我也没这事儿，您说。 您这身子骨也不行， 盯不住啊，您这吧。哎， 就是人家关公这个人品 啊， 最后怎么样？ 是 把十名美女拨给嫂子， 哎， 伺候嫂子去。 对， 一宅分两院。 哎， 关公天天看书， 嗯，瞧 《春秋》。 哎， 天天看书。 对。 不上嫂子那儿去，除了每天问问安，完事。 就是 到后来听说大哥有下落了 啊， 在汝阳，在古城。 嗯， 关公一想，我得找我大哥去。 还得走。 当时嘿， 挂印封金， 嗯， 灞桥挑袍，过五关斩六将，啊，黄河渡口刀劈秦旗，这才来到古城相会。 哎， 你说人的朋友多好， 这才叫好朋友。 要怎么后来关公受尊敬呢？ 啊， 后世给关公修庙， 关公对 关帝庙， 哎，关帝庙多。 光我考证啊，在咱北京， 啊， 就光北京的范围， 对， 1000多座关帝庙。 您瞧瞧 啊， 啊， 最兴盛的时候就是在清朝的乾隆年间， 是。 1000多座、 yeah. 可是您到关帝庙里看啊， 啊， 都一个格式， 都一样。 神龛有三尊神像 啊，哪三尊？ 啊，一边是关平捧着印， 对， 这边周仓抱着刀， 哎， 关老爷端坐中间，立袍金甲，赤面长髯，一手捋着胡子，一手看书， 哎， 啊， 这样 都是这像， 是是是。 您到这个，尤其那对联写得好， 写对联怎么写的？ 你看 啊，上联是兄玄德，弟义德，德兄德弟， 嘿。下联， 师卧龙，有子龙，龙师龙友。 您听听， 横批好 什么？ 忠义千秋， 流传百世。 就说关公这人多受尊敬， 对， 封过帝 啊，封过，啊， 关圣帝君， 有 五夫子， 嗯， 文夫子是孔夫子， 对， 关老夫子是他， 哎， 啊， 五夫子。 全国的庙都一样， 都全国的 啊。 哦， 后来我发现有一地儿不一样。 哦，哪地儿？ 安徽芜湖。 哦，江边上。 芜湖江边有一个关帝庙， 是 那修的跟别处不一样。 哦，怎么不一样？ 您到庙里看啊， 啊， 神龛上两尊神像，一个关平，一周仓。 关公呢？ 关公在庙外头， 嗨， 庙外的旗杆底下，关公这是一手指着江水，一手捋着胡子。在这儿站着， 这可新鲜，这个 啊， 这怎么能把关公给弄庙外头来呀，啊？ 那庙外可能是这个那俩月关公交不起房钱了， 哎，嗨，这都没有的事， 哎，这是有个传说，啊， 是吗？ 原来说这芜湖啊、北宁啊，江水泛滥， 哦， 两岸的庄稼就淹了， 是。 传说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 孙尚香每年到那儿洗澡。他一洗澡，江水就泛滥。 可您瞧这传说 啊 啊！ 后来大伙儿想一主意，这怎么办呢？ 这怎么办呢？ 干脆咱们这儿修一关公 啊， 把关公像塑在这儿 啊。 你想，这孙尚香是关公什么？ 嫂夫人。 对呀， 啊， 论着关公叫嫂子。 对呀， 你想这小叔子站在江边儿看着， 嗯， 那嫂子好意思洗澡吗？ 就这么样避免了这水， 哎，就避这水呗。其实这不是迷信吗？ 就是瞎掰， 是不是？河水泛滥，您得疏通河道啊。 对呀， 您修关公像干嘛呀？ 就是， 这得空修一关公像 啊。那要修 这修刘备像的水闹得还得大。 为什么？ 两口子不见面，一见面一高兴，得了，咱俩洗一对盆得了，鸳鸯浴， 像话。 以上您听到的是传统相声《芜湖关帝庙》，刘洪仪、李国盛合说。下面再请您听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当年侯宝林和郭启儒先生合说的相声小段《贼说话》。 说相声啊， 哎， 有新相声，有旧相声， 是吗？ 旧相声啊，有些东西现在不说了， 对， 因为内容啊比较差， 哎，内容啊都不太好， 哎， 嗯， 你要过去说这鬼故事，现在没人说。 您说这个迷信的呀？ 迷信闹鬼的事情，现在谁也不信这套， 是吗？ 哪有闹鬼的？ 哎， 谁看见过鬼？ 是吗？ 不过小时候啊，听这鬼故事 啊， 它有这么种影响。 嗯， 老大娘给小孩说笑话啊， 嗯， 说闹鬼的， 是 小孩们越听越有劲 儿，爱听啊， 听着蛮好的， 哎。 到时候老太太说得了，回家吧，嗯，睡觉去吧， 哎，明儿见了， 明儿再说吧。 哎， 小孩说奶奶我不走了。 怎么不走了？ 在您这儿睡吧。 嗯， 我出去我怕有鬼。 你瞧瞧， 在这儿就印象有鬼了。 哎， 后来没那么回事。 是吗？ 哪有鬼？ 对， 谁见过？ 嗯， 谁跟他一块吃过饭 啊？跟鬼吃饭 啊？谁跟他聊过？ 哪有这个事啊？ 没有这个事情。 哎， 旧社会也没有鬼。 说话对， 真有的这个人呢，说的跟真事儿一样。 哦， 有的这老太太说有鬼，我们先住那地方就闹。 哦， 哎呦，闹得厉害着呢。我们住楼下，楼上就闹。 嗯， 楼上啊没人。 嗯， 人那一家子呀，房没推。 嗯， 家具都在上面搁着，人家一家子出门了。 哦， 夜了就闹哦，腾腾腾有人走道。 嗯，